喜欢不了又逃避不来，每地也为爱而存在，怨就怨恨那时光不再，当天你多么亲多么甜，温馨可爱，但重做不来，确不理睬，一杯杯苦水不吐放在我心，多苦我也可以忍，但茫然一失昨日明明亦亲，怎我有裂痕， 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 是。

会不会在远方让烤火为我守望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靠着

们的故事就是一辈子。Together, together. Oh, there's a bridal suite, one room, bright and neat,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. Together.Sign of people who needs people withi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 sleeper.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La la la la la la

阳跳舞在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